第84集，他经常帮你做这些内务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任意醒来过一次，他发现宫应贤正跟自己挤在一个被窝里，两人几乎是交颈而眠。宫应贤的呼吸轻缓而平稳，看来睡得十分香甜。也许是因为半梦半醒，也许是因为头晕未退，使得仁义忽略了此情此景本该给予他的震撼。他只是整个身心都沉溺在温柔乡里，飘飘忽忽，慵懒惬意。说不定现在是在做梦，既然是梦，又何必顾虑太多。仁义大胆地用手臂横抱住宫应贤，调整了一个更舒服更贴近的睡姿，尽情享受着宫应贤的体温。如果这是梦，不要让他太快醒来。待仁义再次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他好像很久没有睡过这么扎实的一觉了，甚至睡得有点累。但他很快想起来，累是因为他一晚上都没有舒展身体，原因是可身边的位置是空的。任意摸了摸宫应贤曾经睡过的地方，还有余温，人刚走不久，他心里还有些失落，还以为能来一个暧昧的早安凝视，最不济从同一张床上同时醒来的亲密也足够他回味好久了。 这小子人去哪儿了？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先跑了吧。 任意犹豫着是继续装睡等宫应贤回来，还是回到自己床上去。只是这被窝里属于宫应贤的温度和气味实在让他贪恋不已，他有些不舍得。他趴在床上，用脸颊蹭了蹭宫应贤的枕头。这枕头确实挺舒服的，难怪宫应贤非他不可。他甚至有些羡慕这个枕头。不过两人能同床共枕，证明自己在宫应贤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吧。任意美美地笑了笑。突然病房门被打开了，任意一抖，闭上眼睛赶紧装睡。 别装了，我看到你醒了。 宫应贤嘴角轻扯，毫不留情地拆穿他。任意只好睁开眼睛，还故意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 刚醒，你上哪儿去了？ 打电话，警方同时锁定了三个嫌疑人，现在正在一一核实。 我去，这速度太牛了，怎么这么快找到的？ 没有任何犯罪是无迹可寻的，追踪提纯化学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器皿就能筛选出一个大致范围。氯相关的化学品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，不可能在人口密集区和群居公寓进行，这样又筛掉了一部分。根据准备和作案时间、作案手段等细节，测写出凶手的年龄、性格、作息习惯，根据监控视频判断出凶手的身高、体态、特征，所有的线索加在一起，最终符合嫌疑人条件的就没剩几个人了。 抓人了吗？ 已经出警了，先抓回来配合调查。 他们有化学背景吗？ 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制造炸弹的果然另有其人。 顺藤摸瓜，早晚会把他们一网打尽。 任意从床上爬了起来。 哎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占着你的床了。 你现在才想起来不好意思？ 任意嘿嘿一笑，想着两人已经是可以一个被窝睡觉的关系了，心里甜滋滋的。 恶伯，盛伯马上就送早餐过来了。 嗯，还行。我平时都是8点吃早餐。 一会儿多吃点。 宫应贤看着任意，目光是自己都未察觉的柔和。任意拉开窗帘，窗外阳光正好，只是远处清晰可见的爆炸现场令人感到压抑。 现场清理得怎么样了？ 估计再过两天能清理完。目前死亡人数是六人。周川找到了部分残骸。我的同事也牺牲了。 仁义揪紧了窗帘，胸口一股郁结之气，上不去下不来。这种愤怒如今只有凶手伏法的消息能稍微缓解了。病房门被敲响了，龚应贤以为是盛博。 进来。 门被推开了，进来的却是拎着盒饭的李萨。 你怎么来了？ 本来大家都想来看你的，但是太忙了，指导员让我来的。Hello, 龚博士。 你们中队有女消防员。 龚应贤看着李萨身上的衣服有些意外。 是啊，上次去你没看到她吗？她叫李萨，是我们今年招聘进来的专职消防员。 嗯，我现在还在专勤班。不过我过段时间就可以上前线了，是吧任队？ 嗯，明年我可以让你进一次火场，看看你的表现。 我一定好好表现。指导员说医院的伙食不好，李师傅专门给你做了营养餐。啊，听说龚博士只吃自己家的饭菜，所以我就没带您的。 没关系。 龚应贤悄悄打量了一下李萨，看着他放下饭菜就开始手脚麻利地给仁义整理被褥，还收拾起仁义换下来的衣服，眉心微微拧了起来。 衣服我给你拿回中队洗了。 好。 仁义拿起个包子啃了一口。 啊，怎么素的呀？我想吃肉。 你住院不能吃太油腻的。 李萨把衣服收拾好又开始扫地。 哦，对了，指导员让你赶紧把手机充上电。 仁义都不知道自己手机没电了，通电开机以后他看到了曲阳波一大早发来的微信。 叔叔知道你住院了，说要去看你，赶紧给他回个电话。 仁义嘴里的包子差点喷出来，他一查果然好几个他爸的未接来电，他赶紧拨了回去。 喂爸。哎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吸了点一氧化碳而已。没事的，你不要来。你也看新闻了，现在医院很忙乱，我过几天就出院了。真的没事儿，乖啊，你好好在家待着。我一出院就请假回去陪你。嗯。 好不容易把他爸哄住了，仁义松了口气，他冲龚应贤一笑。 嗯。其实我爸也是消防员，几年前刚退休。 真的？ 是啊，而且我爸找机会给你讲讲我家老人的故事，可牛了。 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告诉龚应贤他爸和龚家的渊源，他原本是希望能从他爸那儿得到有用的线索之后再说，免得让龚应贤空欢喜。现在看来，他爸能记得的已经全部都告诉他了，剩下的就需要他们自己去搜寻了。 好。 李萨扫完地又提上垃圾袋去扔垃圾去了。龚应贤看着李萨出了门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感觉他就像个女主人一样帮仁义忙里忙外的。 他经常做这些家务吗？ 这不叫家务，这叫内务。 中队的公共内务都是轮班做的，干部少做，新人多做。当然了，个人内务都是自己做的，只是伤员有特权。 他经常帮你做这些内务。 嗯，是啊。 仁义吃得正香，也就没注意到龚应贤的表情和语气有什么不对。龚应贤不说话了，靠在床上生起了莫名的闷气。 盛博会不会带点肉过来？没有肉我觉得都吃不饱。 不知道。 听到龚应贤没好气的回答，仁义这才察觉到龚应贤好像不大高兴。 你怎么了？ 还未等龚应贤回答，一阵巨响突然传来，接着楼体震动，两人出了电一般从床上蹦了起来，对视一眼，眸中全是惊慌。爆炸声离他们很近，就在这栋楼里。联想到前天刚发生的事，他们不由得全身发冷。还未等他们回过神来，第二声爆炸声响起，与刚才的能量差不多，楼体震动，但威力似乎不足以伤害结构。门外传来尖叫声和奔跑声，龚应贤和仁义的手机同时响起。 李萨， 严姐， 怎么了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 场的警察拦住了，然后他就扔了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会爆炸的东西。 仁义从李萨的电话里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喊叫，那声音听来十分疯狂，但背景音太过杂乱，他听不清对方说了什么。 这疯子说他有毒气炸弹，还说什么要净化所有人，他堵在门口，不准大厅内的任何人离开。